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26面，第三行，前注里面所讲的烦恼，是恼心所明。小烦恼地法之一，小烦恼地法有10个啊。为什么称为小随烦恼呢？因为这10种法是个别起故，它的范围呀不大。不像中水，中水它遍所有的不善全都有大水的它是遍染一切性也就是80、50一心所我们先看看呢小水这10个，这是依照教程法术的顺序第一个是愤我们常讲愤怒讲愤。第二是恨，它的严重像性呢相仿佛。第三个是恼我们常讲你恨某一个人，恼某一个人有时候恼恨连在一起，有时候愤恨连在一起。福是隐藏自己做了不善事情，尽量的掩饰不让别人知道，这叫福第四个狂，狂是狂妄也是欺骗的意思。第六个是谄，我们通常讲8戒第七个骄，骄慢第八个是害，或是有意或是无意伤害到别人。第九个是嫉妒，第十个是牵吝，自己有的舍不得给人他跟贪常常连起来讲，兼贪贪是贪求，没有得到的希望得到，得到的舍不得帮助别人。那么这些呢称之为小随烦恼。不要看到小随就好像轻视他了，其实他的障碍都非常大。临命终时，如果这些烦恼起心性，念佛就不能往生所以像这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触犯的，最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很谨慎的把它扶住这些烦恼起来的时候用一句佛号 把它就取而代之。啊，正是古人所讲，不怕念迟，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觉悟要快。敬宗觉悟就是提起佛号。啊，这是净土宗的正觉。实际上这是说烦恼行处26个。善心处亦如是。无论是善是恶，念头起来都用这句和佛号把它护住。啊，这是平常训练。谚语所谓练兵千日，用在一朝。啊，平常要不练，到临命终时没有把握。啊，有善友给你助念都靠不住。啊，善友的助念还得要你平常有功夫。真正把烦恼能扶住，这才决定得生。啊，真正求生净土，对这个事情不能不重视啊！啊，不能不留意。啊，临终随烦恼走了，这个麻烦就大了。那叫什么？随业流转。啊，自己做不了主。啊，六道里面去了。善念那是善心所。啊，临终是善心所出现。这三善道去了。这烦恼心所起现心呢，是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无始劫以来我们在六道这种烦恼习气非常之深。外面境界是境界风动啊，把境界比喻作水啊，比喻作风啊，心就比喻作水。啊，风一动，水即被吹起波浪了。不善的心俗，这个波浪就是这21、26类的烦恼心俗。啊，肯定跟着根本烦恼起来了，所以它叫随烦恼。啊，随着根本烦恼它起作用。这些用现代的这个术语来讲呢，这是属于心理现象。啊，唯识法相呢可以说是佛教的心理学。啊，讲得非常的透彻，非常的细致。啊，大学里面心理学系所研究的比不上法相中所讲的。啊，法相讲的细，讲得清楚。那么终随烦恼有两个啊，并不善故。所有一切不善呢，肯定有它。第一个叫无产，第二个无愧。 无惭无愧，就是我们谚语当中讲啊，这人没有良心的，良心泯灭了。无惭，用佛家讲，通常讲的话，不知道忏悔。造作一切不善，没有忏悔心，这属于无惭。俗话说没良心，有良心他就会忏悔啊，虽然控制不住啊，烦恼习气，做错事情，做错之后他后悔，那就是惭。亏是舆论的指责，别人的责备，他不能接受，这是无愧。做错事情，别人指责。我们常讲惭愧也，惭愧，简单说就良心还未泯，这人还有良心，还有救，回头快。如果良心没有了，无惭无愧，非常难回头。做错一切事情，在他认为是正常的。他没有感觉的，他有过错所以这两个叫中水大水并染辛苦染水染污，八个心，阿赖耶、摩那、意识。眼耳鼻舌身叫八识八识叫八心王任何一个这八种，这一个八心通通都被他染污，所以称为大水。第一个不信，这个不信是善法，他信恶不信善，他认为自私自利是对的，损人利己是对的，他相信这个，他得有伦理、道德、因果。圣贤人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他不相信。我们一般讲啊，他善根没有了。人心本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是善人，这善人是骗人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与教育关系大。现在不信是时尚，这个社会上有几个人幸福？幸甚人，外面人都说 你迷信呢？你怎么信这些东西啊？啊，最初我学佛的时候，年轻啊，啊，在办公室里面看佛经，长官同事看到了，这个东西可以看看，千万不要迷了。啊，迷在里面就错了。啊，多少人劝我。啊，以后我放弃中国和这个工作去出家了。多少人惋惜啊，啊你看这某人啊指着我迷成这个样子。没有一个说我是走错了，走正确路，都走这了，走对了，没有，没人说。啊，只有一个方东梅先生。我出家之后，啊，穿着出家衣服就看他，到他家看他，一见面，啊，你真干了？我说是啊，老师不是讲的吗？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能不干吗？就他一个人，对，你做对了，就他说的，啊，其余没有一个人知道，啊，到晚年了，我们这些朋友都退休了，哎呀，见到我的时候，哎，你做对了，你看，30年之后，他们才觉悟了，我这个路走对了。啊，你看他们50-60岁退休了，我85岁还没退休。啊，这个行业没退休的，越干越起劲。啊，佛门当中常说，和尚越老越值钱，大家尊敬啊。啊，确确实实，这是一个行业。啊，什么行业呢？社会教育，它是属于教育，啊，是属于社会教育这种行业。啊，孔夫子。他也是30岁，学业成就啊，授吾有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啊，60而耳顺，70随心所欲不逾矩。你看他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呢。啊，确确实实他立下的大志是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心中最仰慕的周公啊，很想学周公啊，周游列国，希望有诸侯王啊，用他啊，帮助他治国平天下。10几年没人用他，这是缘分呐！啊，也是。中国人所讲的命运，孔子没做官的命，求官求不到啊，到58岁啊，68岁 年岁大了，啊，没有知欲之人，啊，把这个念头打断，回家去教学，培养下一代。啊，68岁开始教学，73岁走的，所以他老人家教学实际只有5年了。5年的教学，被后世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我说父子当年在世做梦也没想到。如果想到有这种成就了，我相信他跟释迦牟尼佛一样，30岁就开始教学了。没想到啊，教育的事业太伟大了。啊，他如果去做官，顶多做到周公，影响不大。啊，影响的这个范围也不大，时间也很短。啊，就释迦牟尼佛聪明，他是王子出身，不出家回去继承王位，不干啊，以佛陀的身份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啊，在这个地方注意一定要清楚，佛陀、菩萨、罗汉是佛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称之为佛陀。佛陀这两个字翻成中国意思，觉者，大彻大悟的人。啊，印度人称为佛陀。啊，觉悟的人，他不是神，也不是仙，他是人。啊，大彻大悟，称佛陀。啊，菩萨，玄奘大师翻译的，觉有情。啊，他是个有情众生，但是他觉悟了，觉而不迷，啊，成菩萨。啊，也就是说，他没有到大彻大悟，到大彻大悟就成为佛陀了。啊，他觉悟，啊，没有到大彻大悟成菩萨。啊，所以菩萨是学，还在学，还没有毕业。啊，好像现在我们学校硕士学位，啊，他上面还有博士学位，他还没毕，啊，还没有学习，啊，或者是还没有毕业。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阿罗汉翻作中国的意思叫无学，小学毕业了。啊，佛门呢，小学毕业了，啊，成为小学的课程学完，小乘，小乘是小学，小乘的课程学完了，毕业了，成无学，它是三个学位的名称，啊，所以罗汉、菩萨、佛不是神，啊，也不是仙人，现在一般人社会上。都把他当作神来看待，搞错了啦！啊，所以连本意也都没搞清楚。啊，如果真正懂得了，你就知道佛教它完全是教育。啊，通常你要称，这人出家的时候都称他做和尚，错了，他哪有资格称和尚啊？啊，和尚一个寺庙，一个道场，和尚只有一个人， 称和尚，其他的不可以称和尚。啊，和尚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叫清教师，等于现在大学里面的校长。啊，校长称和尚。啊，还有一个人可以称和尚，大学里面的指导教授，他是你的和尚。啊，不是直接教你的，没有这种尊称。啊，所以现在的这个称呼名字名义都不知道。啊，所以一般对出家人称法师，这是对的。啊，这也是很尊敬很客气。啊，像我们一般讲称这个教授。啊，他是这个学校教授，教授不一定教我课程。啊，我们学校教授很多。啊，如果称阿舍离呢，那就不一样了。阿舍离叫教授，这个教授曾经上过我的课的。啊，我跟他学过的，称阿舍离。没有上课的，那个就称法师。啊，和尚是最尊敬的清教师。啊，所以这个我们都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他是会怎么事情。啊，学习就不会犯错误啊。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古人好啊，古人从小教啊，他时时刻刻牢牢地记住尊师重道啊，孝养父啊，对父母不能不信，对老师不能不信，不信老师你就学不到东西，不信父母啊，你的扎根教育一定不牢靠。啊，能孝顺父母，对父母一切都顺从，他的根扎得牢啊！啊，不过现代的教育对于传统教育的疏忽。200年了，满清末后的100年，从慈禧太后执政，对传统教育就不尊重了，啊，对佛教很不尊重。你看，慈禧太后自称老佛爷。这就是对佛不尊重啊。啊，这个老佛爷比什么佛都大。啊，这是做出最不好的一个样子，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教产生怀疑。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破坏佛教它开端了。历朝历代的帝王没有不尊敬佛教的， 啊，佛门里面学高僧大德，都封为国师。啊，对这些大德，虽是帝王，也自称弟子。啊，只有慈禧，他跑到佛顶上去了，老佛爷。这个最早的神呐，这个端开的不好啊！啊，不知道什么人替他出的主意，啊，他采纳了。但是，是不尊重，还没有破坏他，啊，没有灭佛法，只是不尊重。啊，满清亡国之后，到民国年间，国家政策对这个宗教不支持，也不反对，这么一个政策。啊，就让你自生自灭。啊，国家不再护持。啊，佛门的支柱啊没有了。流弊产生了。啊，教学呢失掉了。满清时候，清朝末年，讲经说法的法师还有几个，民国更少了，抗战以后几乎没有了。啊，经教失去了，那么换句话说，佛教是从教育变质变为宗教了。啊，现在讲佛教是宗教，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他的确是宗教啊。可是我们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当前在这个社会上，佛教可以说有六种不同的形式。生存在这个社会啊，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传统的佛教，那是教学，很少。我们一生走这条路啊，这条路张家大师指示的啊，我听话。依教奉行啊，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于他非常有兴趣，锲而不舍。如果是搞金蝉佛事，我早就不干了啊，可能就还俗了。啊，这不是我理想当中我想学习的，不是。啊，最初跟方东美先生学，受他的影响，大概有三年。啊，把佛教完全看作哲学。啊，到以后慢慢发现的时候，他超过哲学。啊，方老师的晚年越学越深入。啊，我跟他学的时候，他老人家才40多岁。啊，这个地方一张照片就是我跟他学的那个时候的照片。 啊，他告诉我，佛经里面有高等哲学，啊，有一部分，另外有一部分是迷信。啊，他老人家是教我的时候是这么教的。啊，哪一部分是哲学呢？性宗是哲学，相宗是哲学。这性相两宗，禅宗是哲学，啊，其他的他都放在那里都不理会，专门找这些经典看。啊，天台的、华严的、法相为识的、禅宗的，他看这些。啊，所以他有选择的。到晚年他完全承认了。啊，最初以为是哲学的事，这是佛法的大门啊。富丽堂皇，里头没进去啊。以后登堂入室了，哦，看到这个。那不是迷信。啊，那是更殊胜的佛法啊，无比殊胜的教学啊！我们初学的时候对净土宗毫无兴趣，那认为这个是迷信，认为这是佛教老太婆的啊，这里头没什么道理的啊，没想到啊，隋唐时代那些祖师大德真有学问，那不是假的。华严、法华，通通导归极乐。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真的非常感到惊讶了。确实，法相、华严、法华了，那在佛经哲学里面那评价是最高的，到后来通通归净土，这是什么道理啊？我们在这里认真去研究啊，最后的结论，净土是大乘的归宿啊，净土是大乘究竟圆满的成就啊，华严怎么成就的？念佛能成就，能入华严境界。你不真正去修，你所学得的是知识啊，这学科学是知识，你入不了他的境界啊。入他的境界，华严修法界观，几个人能修成啊？法华修摩诃止观，那都不容易。很难啊。啊，所以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大学开这些佛学课程啊，我还有这个缘分去参观英国伦敦欧洲的汉学啊，我看牛津大学、剑桥、伦敦大学啊，访问他们的汉学系，给他们的同学交流，给他们的教授们交流啊，跟我最初跟方老师前面三年那个时候相同，把佛经哲学当作知识来研究啊，他们走这个路子。可是真正的佛学它不是知识，它是智慧啊，它是真干的，从认知它到力行，它能把它所学的东西完全应用在生活上， 啊，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佛法表现在这里啊，实学，不是玄学，不是空谈的啊，真的受用啊。啊，我们越学越深入。啊，二三十年之后才发现这佛学确实方先生所说的。啊，世界上真是最伟大的学会。而且是最实用的学会。啊，无怪乎汤恩比布斯说，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也在中国，小印度没有了。啊，汤恩比博士修学的渊博深入，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啊，这个话很不容易说得出来的。我在英国访问，啊，我把他的话在汉学系的学生重复了一遍。啊，我连这些同学们，包括他们的教授，我说汤恩比博士说的话，你们能相信吗？那是英国人说的。没有人回答我，每个人看到我笑。啊，我反过来说，难道汤恩比是不是说错了？你们有没有以为他说错了？啊，也没有人回答。啊，最后我向大家解释，汤恩比博士说的没错，非常可能呢，我们解读错误了。啊，为什么呢？你们现在所研究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啊，儒家的经典，道家的经典，佛家的经典，啊，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写博士论文就是无量寿经。我当时问他，无量寿经中文翻译9种不同的版本，你用哪一个版本？他用下列举的汇集本。我说你选对了。啊，还有一个用孟写孟用孟子写论文，啊，另外一个同学告诉我，他是用王维，唐朝文学家。难得了，外国人一口的北京话，能看中国的文言文，读够中国古书，不能不佩服。啊，我跟他们交流时间就1个小时，时间不长。我要把握这个时间告诉他。啊，我们现在修学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是心态，一个是方法。啊，心态非常重要，尊师重道啊！啊，尊师是尊重你的学术，你对这门功课不尊重，你学它干什么？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方法。 啊，方法《三字经》上讲的教之道贵一传，教与学都是贵一传，现在学校排课课程是交叉的啊，上午一个老师上课，下午另外换另外一个老师，另外一个课，一个课，这个科目啊，所以你学习的精神意志不能集中，因为你同时学很多东西，学杂了，你心不专，你也没有办法深入，所以你所学到的都是些皮毛啊！中国古人不是这种方法，他就是一部书，这一部书没有研究完毕，不学第二本。啊，所以他的精力用在一点上，专攻。他能得定，他能开悟。啊，你们今天这个学习虽然很用功，三昧得不到，开悟得不到啊，所以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在东方印度跟中国啊，古人学习这最重要的就是看智慧啊，所以学习的课程叫一门深入，那是方法啊，那就是戒律，叫你遵守这个方法，应戒得定，应定开慧，目的在此地，智慧开了，不但你所学的东西贯通，你没有学过的东西你一见也通了啊，这就是一精通一切精通，不能全部通啊，至少跟你同类的通了，你学起来不可不感觉困难啊，他们听了我的演讲，我相信很有受用啊，把他们学习的观念方法指出来了啊，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知识，是智慧啊，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而没有流弊，知识它有局限，可以解决问题是局限的，不是广泛的，不是圆满的，而且有后遗症啊，所以古人那套东西好啊，现在人不知道不认识啊，啊，高僧大德已经过去了，没有人讲学了，更没有人能把这些典籍的经典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后续我相信有人，这些人从哪来的？这些人是佛菩萨再来的啊，是大圣大贤成愿再来的 啊，我们只要把这个传统文化的道星火不灭啊，代代传下去，将来肯定会有光大的一天，能够帮助社会恢复安定，恢复和平啊，恢复一个正常的幸福美满的生活啊，帮助地球化解灾变，这个不是假的。哎，我们的修行跟地球上灾变有没有什么关系？真有关系。华严经讲得非常透彻，真的境随心转。啊，第一个你得到的效果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身心，你果然能够把大乘佛法落实在身心上，你身体健康长寿啊，你不容易衰老，你头脑清楚，一点不迷惑啊！你对问题能看得透彻啊！这些问题，它的起因，它的后果，通通了解啊！这就是汤恩比所说的。啊，需要孔孟学说大乘佛法来解决问题啊！啊，我们学以致用啊！我是在讲对佛法产生兴趣，是相信方东美先生一句话。我把他这句话兑现了，他很开心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不是做大官，不是发大财，是什么？快乐啊！快乐人生啊，这是最高的享受啊！啊，与古圣先贤做朋友啊，你展开四库全书，跟中国真的古圣先贤做朋友，展开大藏经，你跟诸佛菩萨做朋友啊，我们以谦虚的心啊，追随诸佛菩萨，追随古圣先贤，都快乐啊！这种快乐是你找不到的啊，不是金钱能买得到的啊，不是高官厚爵能够遇得到的，叫快乐无比啊！你一生真的会乐此不疲。啊，这个信心越学越坚定啊，阅历越学越坚固学了几十年了，知道自己生从哪里来，这身体死了之后到哪里去，一丝毫牵挂都没有。啊，人生还有哪有这种快乐的事情啊？ 啊，佛法总结整个宇宙六个字：性相。啊，性是体，相是现象，理事。啊，万事万法，你明了，相你明了啊，道理也明了。这个里头很复杂的因果，啊，通通知道啊，通通明了啊。种善因得善果。不但不善的事情我们不会去做，不善的念头都没有，你心底清凉自在啊！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啊！这就是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所以不信那就没法子了，那真叫大烦恼，这不是小烦恼了。圣贤人几千年的智慧方法经验总结在这些典籍上，你要是相信，你学习不全变成自己了？你不相信不要他，那你正孤陋寡闻。你知道的事情太少了，你没有经验呢。啊，靠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哎，活六十年你只有六十年经验，活八十年你就只有八十年经验。古人读这些圣贤书几千年的经验，你怎么能跟他比？啊，佛经它涵盖了变法界虚空界，不是局部的，科学家的局限啊，实在讲，现在看起来可以说它局限在一个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外面它找不到了啊，那就很相当了不起了啊，一个大千世界恐怕还没到。为什么？一个大千世界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啊，现在科学连一个银河系还没有搞透彻啊，十万亿个银河系，这是佛教里头最小的单位啊，到华藏世界那多少个银河系，无量无边啊，无数无尽啊！啊，他们所学习的领域，你说多了啊？大千世界里头，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啊！佛经上常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它。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这不信不行啊。啊，不是不信就什么都学不到。啊，如果你要信自私自利，你要信名闻利养，啊，信这些东西啊，信七情五欲，那完全在杀罪业啊，信竞争，不相信礼让啊，佛教给我们让 绝对没有竞争。啊，学佛就是要学让，让会吃亏吗？不会，越让越多，越学越多。啊，我这60年经验很丰富啊，你要我通通给你啊。啊，可是1、2年的时候，我得到的比我学的更多。啊，这经典上讲的一点没错。啊，财富越学越多。啊，修学的方法，我知道多少，通通都介绍给别人。这法布施啊，法布施增长聪明智慧。啊，年年境界不一样。啊，大家听我有一些讲经的这个录音录像保存下来了。啊，你看看我10年前讲的20年前讲的跟现在大不一样啊。啊，20年前我讲这个无量寿经，从头讲一遍多少时间呢？100多个小时。啊，现在你看这20、30年之后，我这次讲第一遍无量寿经，时间是10倍。啊，至少是1200个小时。怎么会一样呢？啊，智慧、见解，年年不相同啊，所以快乐。啊，无一不是得的是健康长寿。啊，讲经教学这3种布施一次完成。啊，所以我们现在真正体会到了，世间确实真正聪明人，他选择的行业最好的就是教书。当教员就好啊！啊，我不愿意做校长，做校长操心，有行政业务啊。当教员好自在呀！啊，待遇虽然不多，生活过得去。啊，越是简单的生活，对自己身心越健康。释迦牟尼佛一生日中一时健康长寿，啊，我现在晚上不吃，啊，早餐中午吃的都很少，不吃零食。啊，每一天没有任何操心的事情。啊，每一天读经，啊，读书，4个小时跟大家在一起分享。啊，每天读书大概4个小时。啊，分享4个小时，多么快乐！啊，各地方的同参道友来访问，那就是《论语》上所说的 又捧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的生活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神仙生活啊，常常接触我的人的时候都很羡慕我。啊，所以我对老师非常非常感恩。如果不是老师教我，不是老师指点这个道路啊，这个行业，我得不到这种幸福美满的生活，得不到啊！啊，选择这个行业，张家大师替我选的啊，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台湾，没有后顾之忧。啊，能够万缘放下了，专心在经教上。啊，清苦的生活能培养出道心。啊，道心坚固。啊，对于是这个世出世界，一丝毫贪念的念头都没有。啊，为什么呢？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灾难对我没有影响。对一般人有影响。啊，化解灾难，只有念佛。修其他法门，来不及了。啊，要时间的。啊，念佛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啊，所以特别选出这部经来跟大家分享，帮助大家破迷开悟，断疑生信。啊，你真正相信，真正发愿，你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是无比殊胜的解决啊！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到极乐佛的佛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到那个地方，每一天跟等觉菩萨在一起啊，不是像我们现在读经典呢、啊，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是附在佛经里头啊。到极乐世界不是佛经啊，真的人啊！啊，诸大菩萨天天跟他在一起啊！你说你做多自在，你多欢喜！啊，世尊这本书里头介绍的非常详细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导览，啊，我们再看下面第二个懈怠，这也是个很麻烦，多少人学习 没有办法成就，都是懈怠。所以寺庙里头，在古时候，现在没有了，古时候大家在一起学习，一中考中，你不能够懒散，课程有规定的，早晨3点钟起床，大家都得起来，3点钟起床是一般标准，我早年刚刚离开工作，还没出家，跟禅云法师住茅棚，茅棚没有电灯，水电都没有，在山上，晚上点油灯，跟抗战时期一样，点油灯，用灯草灯芯，一根灯芯，光确实光像豆一样，很小的光，换一句话是，这房间你不会碰到墙壁就是，晚上几点钟睡觉了？8点钟睡觉，但是早晨2点钟起床，起床在小佛堂里面只有2支蜡烛。早课规定的是300拜拜佛，好啊，运动啊。我在那个山上住了5个半月，拜了10几万拜啊。一天800拜，早晨300拜，中午200拜。吃过午饭之后，惊醒，然后就拜佛，晚上300拜，所以每一天功课是600拜拜佛，大家在一起念诵的时间不多，全天顶多不超过1个小时，有简单的早课，拜佛个人拜个人。不要求大家整齐，因为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有的人拜得慢，有的人拜得快，除这个之外，我在茅棚是照顾5个人的生活，3个出家人，一个老居士，朱金洲老居士，我自己个，我们5个人住茅棚，那个时候我年轻，30岁，所以厨房整个小茅棚的清洁都是我干，我还种了菜，因为烧灶不需要砍柴，山上树枝落下来的很多，要去捡柴火，这个山上有个泉水，挑水很辛苦，我们想办法把竹子砍，竹子里面接打通，竹子插上一个插一个，就做自来水一样，它流下来很好，再用水就方便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水管，竹子接的水管常常被野兽破坏了，他们跳来跳去就把那水管切断了，所以1两天都要上山去检查，再把它接起来， 啊，山上有野兽。啊，我这一生未出家之前过出家生活半年，很有受用啊。啊，生活非常简单朴实。啊，山上清净，没有声音。啊，周边的人家，距离农村里面人家至少是三里路，所以听不到声音，这叫清修啊！啊，半年之后，禅云法师鼓励我学教。哎，他说你教书很适合啊，你到台中去亲近李老师。李老师刚刚开了个班，培养讲经的人才，台中连续经学班啊，这个班有29人，我到台中就参加这个班啊。这就走上了学经教，参加这个班，禅云法师提议，实际上李老师给我最大的鼓励。啊，想学不敢，这个东西太难了，啊，这哪有我们能学得会的？啊，老师善巧方便。啊，叫我进修班上课的时候你去看看，好，去参观，坐在最后一排。这一堂课听完之后，我就跟老师讲，行，我可以参加这个班啊。原来去一看呢，这个班上大概2/3的同学，那个国文程度不如我，我信心几次就做起来了。啊，他这个班开了2年，训练大概有20个人，啊，能讲经的。啊，台中莲师在台北的北部。分支机构有27个，啊，他们有念佛班，就我们这些学生就轮流到这些机构啊去讲解，一个月一次，常年不断。啊，这在练习啊，讲经不能中断啊，最好是天天讲，你就不会懈怠了啊。天天讲，天天有听众啊，你要不认真准备啊，预备你的功课，你上台讲不下去，讲不下台，讲不下去啊。所以听众在督促你，你一定很认真去准备啊。最初学讲经一个钟点，大概我自己的经验需要40个小时准备啊，上台讲1个小时啊，我进步很快啊。1年之后我上台讲1个小时，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准备就够了。啊，讲个5-6年之后，我1天8个小时准备就可以讲1个星期。啊，越来越轻松了。啊，轻松就容易懈怠。那怎么办呢？讲大经， 讲深的哦，那就需要长一点时间去准备了。啊，那我现在讲经，你看每天我读四个小时，但是我读四个小时的东西，可以讲一个星期。啊，一天四个小时，啊，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所以有时间讲课。经决定不能中断了，天天要读。啊，天天要学习，养成一个学不厌，教不倦，这孔老夫所说的。啊，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这两句话要做到。啊，乐在其中啊，啊，真快乐啊！啊，年轻的时候确实体力好，精神好。啊，有时候读经，啊，读到天亮了，不知道，怎么时间过得那么快，怎么一下天亮了？啊，像这个事情，一个月当中至少有两三次，啊，忘掉了，啊，不知道疲倦。啊，是懈怠。我的方法是上台讲经，对治懈怠，逼着你非干不可。那不用这个方法太难了，我想不出第二个方法。啊，懈怠的反面就是精进啊。啊，我们精进谈不敢谈呢，但是懈怠是治好了，啊，就用这个方法，啊，下面放一，前面我们说过了，啊，第十六昏沉，昏沉是精神提不起来，打瞌睡，啊，听经打瞌睡，啊，念佛的时候，甚至于。绕佛他都打瞌睡，这很有本事啊，一面走着他一面睡觉，站着睡觉就难得了，他走着睡觉啊，这种现象多，常常看到啊。那对治这个昏沉最好的方法让他活动，活动最好的方法让他拜佛啊，拜佛的时候口里面念佛不出声，出声上气啊，不出声叫金刚持，口动不出声音拜佛啊，忏除业障也得到佛力加持啊。下面调举，调举是身心不定，妄念太多，平常自己不知道啊，好想我没有在打坐，哎，好像没事情了，怎么一打坐的时候妄念这么多，止不住啊？这种情形不是平常没妄念，平常有妄念，你粗心大意，你没发现，现在让你静下来，你发现了啊，让你在这边听经，静下来了，哎，发现了，妄念多啊。念佛堂里面念佛直静的时候啊，坐下来啊，这个时候发现了啊，这都是烦恼。为什么呢？障碍你用功，障碍你修定 当然障碍你开悟。下面一个是生念，生念什么？忘掉了。啊，你发现在你念佛，念一直想。啊，道场里面，长香是一个半小时，短的香是一个小时，但是用长香的时间多，都是一个半小时。啊，念个十几分钟啊，忘掉了，去想别的东西去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想起来了。生念的时间长，生念的次数多，功夫不得了了。严重的妄想夹杂在里面。啊，你想修都修不成。这个事情我年轻的时候有啊，常有啊。啊，用什么方法对治呢？跟对治懈怠一个方法。啊，所以我研究经教不会生念，我念佛念咒都会生念。啊，研究经教，你精神注意到每个字字里行间，你不会，这个方法好。那这个方法是几个小时过去了，就好像一刹那一样，很快就过去了。啊，有的时候到天亮，常常干这种事情，啊，精神好，啊，第二天工作不耽误。啊，第十九不正直，这不正直是邪见。啊，这里有什么东西呢？多半是成见，自以为是，这很麻烦。凡夫之见呢，与性德完全相违背也。对治不正治，有一个好方法，听经、读经，啊，研究啊古大德的著述，从这个里头建立正知正见。啊，那么学习确实没有人知道。非常困难，我们不晓得从哪里读起，尤其是什么东西都想读就坏了。为什么呢？你虽然不是不正知，你是知道的太杂了，太多了，啊，也把你正知见破坏了。啊，不错，都是经典，都是古大德的著述。可是你要晓得，佛说法对的对象不一样。啊，你知道的很多，你渡不了自己，你也帮不上别人。你不能得三昧，你不能开悟。刚才说了，没有开悟，你所得到的知识，经论的知识，而不是经论的智慧，这个差别太大太大了。经论的智慧是正知正见的，知识不是啊，知识你会用错，智慧不会用错。 知识用错的时候，后遗症麻烦透了。啊，不是自利利他，是自他都不利。啊，这很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真正善知识，指你的路是正路。不是真正善知识，你去求他，可能他把你指到岔路去了。啊，指到弯路去了。啊，这个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啊，我们见得的很多啊。这不因果在人呢。啊，孔子说得好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能充面子。啊，不知以为自己知道，这害自己。害别人啊，这也不应过责任啊，我知道跟你讲，不知道的没关系，我再学啊，我再去收集资料，我搞清楚了再跟你讲，不丢人啊，这是做学问正确的态度。啊，最后一个散乱啊，散乱是精神意志不能集中啊，妄念太多啊，妄想太多啊，这个在现在社会上非常普遍啊，我在这十几年当中发现的是大学生啊，因为跟大学接触多啊，到学校看到学生心散乱啊，真正读书求学的人不多啊，多半呢都是应付考试啊，应付考试很容易。现在的教授很好讲话，考试题目都可以预先告诉你啊，所以你分数都会及格啊，老师也很清楚你们来读书目的在哪里，拿文凭，帮助你顺利拿个文凭啊，你到底有没有学到真实东西，老师不负责任啊，过去所需啊，老师需要的是需要重点费，需要一个工资养家糊口啊，过去所需互助合作，现在学校是这样的 啊这就是当年方老师，不，那时候还好，已经有这个有这种现象不普遍，现在非常普遍啊，现在的学生教不了啊，没法子教啊。你不敷衍，学生向老学校建议，不聘请你。啊，那你连生活都成问题了。啊，从前是学生尊重老师，现在是老师尊重学生，天道了。啊，所以我吓得我的时候不敢到学校去。啊，念佛学院我都不敢教。啊，我大哥好像是教了三四年佛学院以后不再教了。啊，这是二十种随烦恼介绍完了。啊，如果诸位要想详细的了解，可以参考三藏法术啊，三藏法术里每一条都有注解。 啊，是一部修学佛法很好的参考资料。我们把这一段的注解念下去啊。前注曰：脑心所明啊，就是这个小随烦恼啊，小烦恼第一法之一啊，是个小随烦恼啊，其中这一个无明放逸懈怠不信昏沉掉举，此六者名为大随烦恼地法啊。大随它有八个，这里只举了六个，我们八个都介绍出来了。为自己因自身知卧室唯卧室而不改，执着之宝，这个宝是满的意思啊。这大随烦恼自己不是不知道，知道的，知道怎么样，明知故犯，做不到啊。知道这八个不好，这是自己的卧室，可是还是随身改不过来啊。执着什么？执着到圆满，不用他人之建议，别人劝告你，你不能接受啊。在过去还有人劝告，现在没人劝告了。为什么？现在劝告的时候你跟他结怨了，你恨他啊，所以没有人敢劝告啊。我们今天只有在讲经讲到这个地方了，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也是劝告大家啊，不是指定某个人啊，说的人没有过失啊。啊，听的人也不会责怪我啊。经上这么说的，祖师这么说的啊，就像念老住的一部大经解啊，里面所引用的193种经论啊，他可以说这都是古圣先贤说的，不是我说的他用心良苦啊。啊，也是在做注解的集大成，让我们从这一本书里头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古人的这个开示教诲啊。但自懊恼烦闷也，固然自己还有懊恼烦问，换句话说，哎，这人还有一点良心啊，良心未泯呢，啊，只是自己功高我慢，啊，在外表上不接受任何人劝告，自以为是，啊，还是有一点良心，良心未泯。又为二十随烦恼之一啊，这大随烦恼。下面 贪嗔痴慢疑无戒，名为根本烦恼。从根本烦恼流出者，名为随烦恼。啊，随烦恼是从根本烦恼延伸出来的。啊，为追想过去之心思，或有现在之事物不满于意，自懊恼之精神作用也。这是说，这随烦恼到底怎么回事情？啊，大概就是这种情形。啊，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啊，而不知道啊，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想这些干嘛？过去已经过去了。啊，念孔老夫子，出世待人接物，他有一句名言，在现前这个时代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沉思不说。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不要再批评了，不要再说了。啊，这些事情都是指不好的事情，不说，不提了。啊，好事情当然可以赞叹，那没话说的，不好的事情不要讲。啊，将来结冤仇。啊，随事不见。啊，虽然这个事情不好，但是他在做，而且他决定做成功，你就不必劝了。这里都很有道理啊。啊，既往不咎。啊，一切不善已经过去了，不必提，不必去追究。你能跟人和睦相处啊，你能够得到人的信任啊，人家真的是个好人的话，像有良心的话，他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他会向你请教。啊，那你就可以劝告他。啊，他不找来向你请教，你最好不要提。最重要是以德服人。啊，以德去感动别人。啊，帮助人回头向善。啊，尤其在现在这个局势，啊，灾变严重啊，如何度自己，如何帮助别人，实际上度自己是最严重的大事，帮助别人还其次了。啊，方法只有一个，可靠的方法，成功的方法，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其他的放下吧。为什么呢？来不及了。多少人劝告我们，连一些科学家都提出 严重的警告啊！2011年、2012年、2013年不好过啊！啊，估计这3年当中，地震很多，而且都是7级以上啊，可能有大海啸发生，还有火山爆发，再加上瘟疫、气候变化、粮食欠收。啊，有粮食危机，有能源危机，还有水资源的危机，就是干净的水没有了。啊，科学家提出它是有数据的。那这些都是众生造作不善所感的，是众生的共业。我们对这些事情也不必多说啊，认真努力的念佛。我们读了这本书之后才晓得念佛确实有无量功德，念佛真的能解决问题啊，理论在华严经啊，特别是我们曾经学习过的贤首过世的一篇论文，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啊，这里面所讲的道理跟今天量子力学家讲的没有两样啊。我们今天懂得念佛的道理、念佛的方法、念佛的效果啊，只要我们真干，它真管用啊。啊，非常显然的让我们呢，在无论在什么动荡的社会当中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我们能保持一个平常心啊，我们能保持住清净心，这就很了不起啊。不被外面境界干扰，不受外面境界影响，这个功夫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我们的学佛没有白学啊！我们看这一句后头一段，又为师书记。这本书窥基大师做的，玄奘大师的学生啊，他是玄奘大师的传人，法相宗是玄奘传给他的，他建立了法相宗，大臣建立这个宗派，所以法相宗的开山祖师是窥基，不是玄奘大师。玄奘大师的学生建立这个宗派啊，他跟我们解释，凡是扰的意思，搅乱了、搅和，这凡的意思啊，恼呢是乱的意思，这心里头一团乱糟糟的。这恼啊，他把这两个字的形象解释出来了，云里恼乱之患，故曰无助恼患啊， 这个对于人伤害很大。为什么？一般人不知道。啊，这也是我早年偶尔发现。我们李老师一生日中一时，生活极其简单。啊，他能够一生保持，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啊，一个人住一个小房子，啊，在台湾叫寿平，很小很小的房子。啊，大概他的房子差不多就是我们摄影棚这么大。啊，客厅、佛堂、卧室、厨房啊，通通都在里头。啊，大概就这么大的样子，不包括我们前面的这个工作室。啊，住了几十年，自己煮饭，自己洗衣服，自己照顾自己。95岁才答应两个同学来照顾他。啊，这说明说什么？身体好啊，不需要人照顾。实在讲，他是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这一生辛辛苦苦，没人照顾，想想老师是这样的吧？我们心就平了。如果老师很早像现在做个当家主持，30-40岁的，是的，至少4个人，啊，照顾他日常生活。那我们到85岁一个都没有啊。那说一般说起大家没人相信啊，一个照顾都没有啊。可是我想起老师很安慰，老师95岁啊，才需要等我95岁吧，啊，再有两个照顾就可以了。老师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啊，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从前有家教啊，人心厚道啊，懂得孝顺父母，懂得这个孝敬师长啊。现在没有了，没人教了啊，这桩事情要从小教啊，成年之后不好教了。啊，所以在教学才中教学，老师40岁以上他不教，你休学的期时间你过了，40岁以前他教你，啊，超过40岁找他都是客人贵宾接待，啊，底下说乃至得不退转，直至成佛。故曰：诸不退转，只称佛道啊！啊，永离烦恼啊！烦恼伤害人是什么？我们的能量消耗95%消耗在烦恼上。你如果心地很清净，工作量再大，消耗能量很少。所以我发现老师也是吃那么一点点，他的工作量是5个人做的。啊，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老人家70岁。啊，跟他10年70到80。那么大的工作量，那么一点点的饮食。啊，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我向老人家报告。啊，我说我们的身体是补气器，饮食是能量的补充，消耗能量最大的应该是妄念。他完全同意，叫正确啊。所以与劳心劳力消耗都不同，消耗最大的是烦恼。就烦恼断了之后，你就会非常轻松愉快啊，你吸收一点点能量就足够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